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72集。夏侯炼烧完纸钱，把手往身上擦了擦，站起来拔刀。这破刀有些分量，插得还挺深。夏侯炼小心翼翼地把刀往上提，忽然不知怎的竟不小心掰动了刀柄，一根细如牛毛的寒针自刀柄尾部弹射而出，擦着夏侯炼的鼻头射入上方的枝干。夏侯炼吓了一大跳，忙松开手，跌倒在唐兰的墓前，刀身处千机二字映入眼帘。 前辈，您不想借我刀就罢了，犯不着要我的命吧。不过我还真就是个倔脾气，您不给我偏要。 夏侯炼跳起来，摩拳擦掌，使劲扭动刀柄，只把里头的银针都射干净了，才把刀拔出来，收进带来的牛皮袋子里，背在身后，原路返回。山大得很，高入苍穹，山脚是茄兰村，里头住着农夫和习刀的小孩，有时候刺客们下山会在那里补给。沿着羊肠山道到达山腰就是茄兰山寺，刺客们的小屋零零落落分布在山寺周围。晚上从山上往下看，像茫茫黑夜散落天边的星子，每一盏灯底下都是一个抱着刀的刺客。但大多数时候，山腰上除了住持和夏侯炼是没人在的。整个山寺像进了声，不见一粒火。夏侯炼像油鸭一样飘荡在空荡荡的山里，寻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看漫天的星辰，看得累了就睡，醒来又是白天。现在山寺静静地卧在黄昏里，乌沉沉的旧瓦染上一层金色。正值年中，大部分刺客都在外头奔波，有的或许已经不知道死在哪个犄角旮旯了。山寺孤零零地落在古墓的簇拥里，像不会说话的笨拙老汉。一半的建筑已颓败了，露出粗糙的乌木骨架，隐隐还能看出烧过的痕迹。那是他烧的，小时候放鞭炮，炮仗窜到山寺前面的草垛，正好住持不在，下山化缘去了。等他回来，寺庙的一半已经成了灰烬。夏侯炼被吊在山门底下吹了一夜风，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摸鞭炮。他顺便打了一只山鸡，爬上山路，经过山寺的山门，绕过一段荆棘丛，朝自己家跑去。他家是用竹子搭出来的竹楼，没有待客的地方，主屋被隔成两半，夏侯佩和夏侯炼一人一半，唯一的厢房用来堆杂物了，厨房搭在棚子底下。夏侯佩还没有起床，夏侯炼把山鸡拔了毛洗刷干净放进锅里。他和这锅是老相识了，打从8岁起他就掌握了站在板凳上保持风雨飘摇的平衡，两手握着大勺炒菜又能够不栽下去被大锅顺便煮了的诀窍。他是跟猫狗似的被夏侯佩养大的，平平安安顺顺当当长到如今实在是很不容易。8岁以前是他最快活的时候，那会儿夏侯佩不放心他一个人待在山上，每回下山都带上他。夏侯佩去刺杀的时候，他就被寄放在客栈酒楼的掌柜那儿，一觉醒来夏侯佩就回来了，还给他带烤红薯，一大一小两个人蹲在门槛边上啃红薯。夏侯炼嘴巴嫩，红薯太烫，常常要吹上好一阵才敢下口。夏侯佩却是个不怕烫的，骗他说帮他吹，结果一张嘴半个红薯就不见了。夏侯炼哇哇大哭， 夏侯佩笑得直打跌，变戏法似的又从背后掏出个红薯递给夏侯令。夏侯佩干过的坏事不止这一桩，他以吓唬夏侯令为乐。从小他就被告知小孩子喝茶会变黑，喝酒会变笨，洗澡不洗干净，身上的胰子沫沫会长烂疮，掉了的牙齿没有及时长回来，满嘴牙都会掉光。就这样，夏侯炼提心吊胆地长到现在，还经常做满嘴牙掉光的噩梦。这都是往事了。八岁以后，夏侯佩再也没把夏侯炼带下山，山鸡的香味儿把夏侯佩给勾了起来。他没有束发，一头黑亮的长发泼墨似的散在身后，踩着木屐走到锅边，大手一伸就撕下来一只鸡腿。 刀说不行，厨艺倒是不错，赶明儿我跟那老不死的说说，让你去村子里当个厨子得了。 滚。 夏侯炼又炒了俩菜，摆上一壶小酒，夏侯佩吃得心满意足。酒酣饭饱，夏侯炼瞅着时机差不多了，试探着开口。 娘，我想…… 夏侯佩没等他说完，手一挥。 免了，别想。 我还没说呢。 知道你要说什么。 夏侯佩一边剔牙一边道。 想让你娘我陪你去把那个小少爷弄出来，是吧？ 真不愧是我娘，果然母子一心。 夏侯炼谄媚地给他斟酒。 哼，算了吧你，人压根不想出来。 那是他一时鬼迷心窍，娘您不知道，他是天生读书的料。那个戴圣言戴先生，您听过吧？夸他是美智良才，文追韩柳，诗比李杜。他不去读书，岂非可惜？ 这些其实都是戴圣言夸本朝大家李东阳的话。夏侯炼把他们栽到沈觉身上，就盼夏侯佩能同意。夏侯佩不为所动。 我找邱师傅陪我去。 夏侯炼撂筷子。 你以为邱老弟就能答应你？ 夏侯佩哼了一声。 哼，有能耐就自己去，找长辈帮你铺路算什么？ 夏侯炼沉默了一阵，偏头道： 你为我铺什么路了？从小到大您就没有管过我。八岁那年，要不是邱师傅把我抱回去，我早就饿死在这儿了。 夏侯炼八岁，夏侯佩把他晾在山上，他什么都不会，坐在屋里哭得昏天暗地，直到饿得声都发不出。碰巧碰见秋叶回山，把他捡回自己院里喂水喂饭，他才没给饿死。夏侯佩汗颜道： 哎呀，我八岁就能自己讨生活了，我以为你也行呢。离开之前也教过你怎么炒菜做饭啊，你不也干得挺好的吗？ 还有我哥。 夏侯炼低头捏自己的手指。 要不是魔茄说，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个孪生哥哥。 夏侯佩半天没说话，夏侯炼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捏着酒杯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夏侯炼复又低下头去，撇了撇嘴道： 我打听到他在黑面佛顶，我要去找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